想象沙根声声，你会把你不抱的越紧，大地上才能长得更行行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，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前进的航班，总有另一双眼睛在守望。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哦，神奇的交代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馨的灵光都洒遍山岗。哦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借住的翅膀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